在光明星节这集，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陈世荣家属刘通氏家属一行，旅华抗日革命烈士朴吉松家属和旅华抗日革命战士徐顺女家属十四号到达了平壤。